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咁啊，啱啱讲到咧，就话得罪人多，称呼人少啦。咁而家，但系其实我想问，你觉得，即系我问翻你啦，你啱啱话你，如果你系佢，你唔会道歉啊嘛？ 嗯。 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好中意，好中意呢样嘢，你觉得你嘅国家重要啲啊，定系你嘅梦想重要啲？ 吓？ 系啊。 我会觉得，梗系我嘅梦想重要啲啦。 咁但系如果你道歉嘅话，就会冇咗个即系而家个两难嘅局面就系、是。 但系你道歉嘅话，即系你对唔住自己国家。 系啊，所以咪就系话好矛盾，矛盾大对决咯。就系、是、话你究竟你道歉咧，就对唔住自己国家。 但系佢都要翻， 佢唔会翻台湾噶啦。我谂佢随时即系好，如果代入嘅话，你都未必会翻台湾咁样。 嗯。 咁如果再俾你拣多次嘅话，咁你会点样拣？ 咁要睇下我自己本身有冇嗰个所谓嘅民族性喺度，即係话我係台湾人咁样，睇下我自己有冇呢样嘢囉。如果我呢样嘢嘅奠基唔太稳固嘅话，咁我咪会偏向梦想嗰边囉。 咁如果再切身啲，如果香港，即係你唔好当自己係台湾人，你当自己係香港人。即係如果假设佢唔俾你，即连区旗都唔俾你用，佢要你一定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嗰支五星旗，咁你会点样拣？ 吓咁 已经谂唔到啦！ 我都系唔够胆拣梦想，因为系咯， 你唔敢拣梦想， 我唔够胆拣，因为呢个系 一个羞辱啊！如果你拣 系一个羞辱，同埋对唔住，即系。对唔住其他香港人咯， 对唔住自己的良心， 是啊，对唔住香港人咯，系咯、啊。 其实点解即系点解我会突然间问你一条咁问题咧？你知唔知？你应该唔知啦， 唔知啊。 当我慢慢同你讲啦。 点解 我突然间会咁样问一条问题？其实因为我觉得咧，我哋会越嚟越有机会咧，会遇到呢一啲问题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因为其实佢周子瑜嗰件事，即係其实坊间你睇嗰啲评论呢已经有好多好多了，所以其实我都冇乜必要去特登再讲话佢有啲咩背后有啲咩意义啊，有啲咩嘢因，有啲咩果啊。但我反而係想觉得就係话无论你而家係咩人都好，即是你身处在香港，你现在是一个留意又好，不留意又好，你迟早你都要作出一个决定。就是你对于这个香港这个地方，你自己有几咁忠诚，同埋你有几咁忠心，会不会愿你牺牲要去到哪一度，才会可以保存到你的尊严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？ 但这件事是不可以拿来换，我觉得这件事是不可以拿来换自己的梦想。 即是你觉得这个地方的尊严是不应该拿来换你的梦想。 是啊。 但是 始终想都不好想，我觉得这件事是。 即是你觉得是不用想的了， 这个地方， 即是这个香港是绝对是大过压倒性。 你不要说是不是香港，我总之觉得一个地方的尊严是不可以拿来换梦想。 是不可以拿来换梦想。 是啊。 好清晰咯，我覺得你講得 就是 啊，因為其實呢樣嘢，我覺得之後一定要面對啦。因為已經唔係話以前咁樣啦嘛，以前我哋仲可以話冇所謂啦，騎牆啦，兩邊走啦咁樣啊，我又係中國，又係香港，又係中國人，又係香港人咁樣。但已經唔會有呢支歌仔唱咯。你一係就係中國人， 你一系就系香港人，你唔好再讲话啲咩我系中国香港人，因为而家成个大环境就系冇得你拣咯。你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噶啦，话啊我又系英国人嚟嘅，咁我系地球村嘅公民嚟嘅咁样。因为啱啱其实发生咗另外一件事，就系、是。你应该知啦， 我应该唔知啊。 你应该唔知罗志祥 啊？我知道我知道， 又话唔知 道，我都唔知道你想讲咩啊？我哋默契唔好，我哋冇训练过， 唔足够， 我哋未一齐食过饭 吓。咁、啊、下次啦，下次一齐食过饭，睇下训练翻啲默契。下次我哋揈手都可能齐啲 我哋跳个，我哋跳嗰个唔知咩诶、好似系韩国定唔知道日本近排咧兴起嗰只舞，咩叫兄妹舞，两个一齐做同一个动作咁。 下次啦， 我哋可以一齐跳。 下次我同你一齐跳啦，不过人哋未必想睇我哋跳咯，咁啊。 是吗、 啊、你又知道人家 想看，我觉得人家会想看啊。我们这个是比较年轻的节目， 人家不想看我嘛，想看你的嘛， 那都一起跳架这样是 咯。那、炒开话题，那就回回去，那就究竟讲的话唔记得咗啱啱讲紧咩？ 罗志祥 系啊，讲紧罗志祥，唉，争啲唔记得咗讲紧罗志祥，就系讲紧罗志祥，佢就系翻咗北京嗰度，去咗北京嗰度就话咩？佢就话咩？我系中国人，其实 大家都系 中国人，但系其实唔需要咁细分嘅咁样，因为即系又去到好敏感嘅时刻，就系、是、又系个国籍问题啦。 系啊， 个国籍问题就系讲紧话，究竟你系中国人定咩？咁佢就讲咗一句啱啱冇讲嘅说话啦。咁啊，奶啦，即刻佢嗰个 Facebook 嗰个粉丝专页呢个 fans page， 佢嗰个 like 嗰个数咧系直线下降。然后成台湾嗰啲人咧，就开始话要抵制佢，话既然你咁中意中国大陆嘅话，咁你翻去住咯，你放弃，你应该放弃中华民国嗰个身份证，放弃台湾人嘅身份翻去。咁然后我见到有啲直头系将佢嗰只碟咧拍 断，又系嗰啲咁样， 即系好似个 抵制嗰啲， 系啊，跟住打架 Q 烂佢啊，踩喺地下度啊，系咁喺度闹啊，咁样。咁当然啦。香港嗰啲即係嗰啲左膠就咧，即刻佢會話咩啊？其實每個人嘅身份、個國籍、嗰個認同咧，都係佢有權利佢自己揀嘅咁樣，又乜又乜，又喺度想用埋呢啲咁嘅説話去掩飾羅志祥嗰種虛偽。但其實我想講，你如果你覺得你係大陸嘅，你覺得你係大陸人，你直接翻大陸，你唔好攞住台灣嗰張身份證。但你又话自己系大陆人，就即系等于你唔好攞住香港张身份证。 即系呢个情况，你系走狗，你就必须要承认。你唔好自己做埋啲走狗，之后你又话我唔系啊咁样。 系啊， 咁你系做咗走狗，咁你话认咯，认咗之后冇嘢嘅，咁你系咁样。 你话我系走狗， 系啊， 我 都要揾食噶，咁样大家都明白。但你唔好即系又要做鸡，又要攞精节牌坊咁 样。啱啊，我觉得你呢个形容得好贴切。唔好要做鸡，又要做鸡，又要攞精节牌坊。你如果你真系觉得你中国人嘅话，你就唔应该去攞住。台湾人嗰啲福利啊，住喺台湾，你应该直接翻去大陆。所以嗰班即系其实我应该依度要叉开讲嗰啲左交嗰啲虚伪。其实我平时好少讲啲关于左交嘅嘢，但系 真系忍唔住， 真系忍唔住。你成件罗志祥呢件事，佢认自己系中国人，唔系单单纯纯话佢有冇权利去认，佢当然系有咁嘅权利去认话佢系边个国家嘅人。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、你自己一个土生土长嘅台湾人，佢讲紧罗志祥唔系话 系咯，跟住佢为咗利益同埋方便自己发展， 系啊， 可以卖咗自己 卖即系卖屎忽啦， 攞去交换咯， 系啊系啊，佢而家讲紧佢仲要唔系话以前佢喺大陆出世，跟住然后过咗台湾嗰只咁样， 佢系土生土长， 佢系亚美族 咯，台湾原住民， 台湾嘅亚美族咯，你即系如果你又知道亚美族系一个台湾原住民嘅种族啦咁样，咁。但他讲出了这些说话，但是那班香港那班的左膠，其实我开埋名屌都冇所谓，那个王浩明啊，他说什 么屌，如果你讲这个啊， 是啊， 这个根本不用再提他是不是左膠，这个真的很累啊， 这个很累啊，顶什么用词很累啊，累怼啊，真的 累死人，他行累这样， 他刚刚才还去完台湾那个大选那个打卡，说什么台湾民进党好厉害啊，然后转个头回来就说自己 哎呀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 认自己是中国人，我觉得没需要批斗他什么什么什 么。那你都是中国人，那你去食屎，你吃屎啊。 他不都说自己是中国人。 你不用什么选举，你吃屎啊。 我真的哇，真的这班真的这班这样的契弟，我发觉真的不是讲笑。成日都将一个讲的另外一个问题就将他转了做另 外一个。但是为什么他 够胆讲呢？他 为什么不够？ 人无耻就无 敌。他讲完之后他不怕影响到自己，即系 嗰啲选情嗰啲咁嘅嘢， 是是是， 吓，从来都唔会成功咯，佢永远不会成功咯，我只系咁样讲。 嗯， 佢即系讲真，佢选咗咁多年， 佢嘅样同流马车有啲似，系真嘅。嗰次咧，嗰个咩流马车恐吓个学生妹，话同人哋示爱，结果失败，跟住为血洗人哋间学校，之后报俾人报警拉入去坐监，之后出翻嚟啦，个苹果影佢啊嘛，佢戴住副眼镜扮斯文咁样，呃到嗰个咩检察官俾佢出嚟啦，跟住个样同黄浩明系一样样，哇，一样样咁样咯， 真系 就是。 其实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边个黄浩明啦，即系。可能不是个个知啦，但 写文联 写文联嘅一个 副主席， 副主席 系写有冇记错？ 写文联嘅副主席，咁啊活跃喺香港嘅写文圈咁样啦吓，咁啊讲翻啲基本资料俾大家听，咁啊即系呢个岔开话题咁样讲啦，咁但系其实讲翻就系话，如果大家即系一个香港人，即系点解我哋改个名叫香港孤儿，唔改个名叫中国孤儿？因为 吓咁又系香港嘛， 系咁因为系香港，你冇得你骑墙嘅，你一系就系香港人，你一系你就直接话自己系中国人，你唔好拿住香港嗰张身份证，你又话咩要去帮中国建设咩民主又乜又乜咁，你要帮中国建设民主， 点解你要喺香港？ 你就唔好你喺香港嗰度做，喺度得个噏字，你攞上去好似毛泽东咁嗰阵时起义攞支枪去搞革命，你唔好成日喺度得个噏字，又要攞香港人嗰啲钱，跟住然后又要用香港人嘅。资源又要去帮咩中国搞咩民主？况且其实讲真，你根本我觉得中国有民主，我只可以咁讲，香港一定赖咯，一定死硬咯。你见唔见到佢嗰啲五毛啊？嗰一扎癫噶，大佬，你睇到佢检举嗰个周子瑜嗰阵时候，成扎人发晒癫咁，又话咩台独狗啊，台独狗啊，讲他妈的，跟住然后就。跟住然后又话要赶佢出团啊，佢就係为咗咩 想主宰世界咁、样。 佢就用佢嘅人数去压到，因为13亿人入面只要有 1% 系咁乸黐线嘅，佢已经足以玩残你哋咯。你仲话如果佢有民主喎，咁仲得了俾你一人一票投票。如果假设我去投票话，第一个投票即刻将呢个南北韩收归呢、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嘅领土之下，嗰班咁嘅契弟一定，佢、一定会话 征服全世界，全世界都是咱们的咁样啊嘛， 全世界都是咱们的啊，我们是地球的，诶唔讲啦，系，跟住然后第二样嘢就系唔使谂啦，一定系取消香港个边界啦。 哇，咁我扑街啦！ 佢哋一定话好噶，13亿人，一定话哦好啊， 好咁样咯。 好，我们一起去解放再边香港。系觉得好难听，我唔读啦。跟住然后，咁你话呢班咁嘅人，呢班。我都不知道怎样形容，山番一班野蛮人，你说如果给他们一人一票，哇收晒皮啦，我那天去即是去咗州， 我觉得会出现好多买票啲惨剧咯。 唔系买票咯，嗰班有癫噶，佢哋会只会发晒癫咁样。 或者话我要你，如果即系嗰啲抢票或者恐吓 啊， 我要你投边个咁样，哇咁仲大谂，更加 跟住、然后 更加多悲剧。 人一班人就冲出嚟威胁佢啊，跟住然后即系其实好似嗰阵时纳粹德国咁样咯，话譬如佢唔满意嘅话，咪话要屠杀边一度啊咁样，跟住佢哋实话好噶，嗰班人黐线嘅，因为你唔关黐线嘅讲逻辑。 你系讲紧中国去打飞机嗰啲网民啊？ 嗰扎网民嗰班癫喎，缩缩地， 好多我见到， 系仲要系为数好多嘅癫癫地喎，嗰下 仲要好中意夸墙出嚟。 系啊，喺度 up 啊嘛，喺度 up。我去咗我因为嗰日其实我去咗呢个周子瑜嗰个官方嗰个 Facebook 嗰度打嘴炮，即系打嘴炮，即系串嘴啦。如果香港嘅， 因为系女， 系啊，吓黐线啦，我中意睇啊嘛，咁梗系撑佢啦，去打嘴炮啦，唔使谂啊，做键盘战士啊嘛，唔系可以做得啲咩啫？咁跟住然后，你知唔知系成个嗰、那个佢嗰个 Facebook 系俾嗰啲五毛啊嗰一扎所谓爱国青年疯狂洗版， 好惨啫，好夸张， 简直似成堆。你揿入去咧，有啲唔系五毛嚟，有啲系。 出咗外國生活嘅中國大陸嗰啲人嚟嘅。 啊，思想冇改變。 冇改變過，佢住咗喺嗰啲咩洛杉磯啊、澳洲嗰啲悉尼嗰啲咧，完全冇改變。講嚟講去都係一堆廢嘢啊，話咩咩。 跟住瘋狂嗰啲白痴貼圖、簡體字嗰啲貼圖。 貼圖啊！ 都唔知即係又低質喎、 啊。又低，勁低質都唔搞笑。 係咯、啊。無啦啦。就咁一個人喺度，之後下邊兩條簡體字， 跟住又粗你媽的咁樣。 係啊，好無聊啊。 跟住 好劣質。 又話你咩？你知道你支持傻 B？跟住系啊，真系有啲咁嘅图。跟住但系佢嗰张图系黑白，跟住有个好似火柴， 系好唔关事嘅。 系啊，跟住以为好搞笑咯，好低俗咯。其实我想讲成件事，跟住以为自己好搞笑。跟住佢哋疯狂洗版喺度讲嚟讲去都系讲啲咩？吓、啊、你台湾咁细，我哋每人一啖口水都掠死你啊！咩咩中国嗰啲导弹一嘢打过啊？究竟就咁我心谂，究竟你咪真系打过咯？你唔好得噏住噏咗十几年啦。讲真，解放台湾都唔系都讲咗咁耐啦。跟住然后仲有啲咩？又话咩吓？唔系话中国自古诶、台湾自古以嚟是中国不可分裂的领土啊！跟住然后仲有我唯一见到有个有质素啲嘅，佢就话咩？大家都唔好净系喺度用啲咩表情包，即系佢哋嗰啲表情包咧，我估应该就系嗰啲图啊，嗰啲好样衰嗰啲图。跟住然后应该要用质素去说服呢个世界咁样。我心谂你哋边有质素？ 咁我自打嘴巴啫，如果咁讲， 有啲仲夸张话咩？要维护呢个周子瑜嘅言论自由。佢要道歉，我哋一定要俾佢道歉。 哇！屌佢！ 我真系心谂，系人都知道佢系被逼道歉噶啦，你唔好即系嗰啲冲血上脑嗰啲爱国青年，好难顶。其实我哋都试过啦，你知唔知啊？你记唔记得？ 我记得啊， 我哋都俾人放 咗上。我哋都试过啊，我仲因为嗰件事喺学校有两个缺点啊， 我哋 拍 O 咗啊。 我哋嗰阵时拍片闹啲大陆佬。 唔系，我哋唔系中国人啊，我哋香港人，即系我哋你哋班大陆佬嚟到香港同占我哋便宜，同我哋讲大家都系中国人。咁如果我哋香港人行上去同你哋讲，我哋占你哋便宜，同你哋讲我哋大家都系中国人，咁你又会唔会理我哋咧？都唔会啦。 跟住放咗上去之后， 即系我放咗上去我 YouTube channel 啦。跟住勁多人屌鳩咯，係咯，勁誇張。 YouTube 冇 ，YouTube 都少，跟住然後放埋上。係 啊，俾人哋放埋上微博。跟住咧就話我哋係惹怒全中國 13億人 的狗男女咁樣。跟住有勁多萬個觀看人次，勁多萬，幾十接近100萬，接近100萬啊！屌，跟住咧留言有幾千條。有赞有弹嘅， 好激动啊！ 好激动，我俾人记咗两个缺点啊！屌， 你唔系因为俾人闹而咩？你系俾人掉咗两个缺点啦， 系俾人俾学校掉咗两个缺点咯，黐线，唔关佢事咯。我自己 YouTube 创作自由啫嘛，关咩事啫？我都未同喺我未同训导主任倾诉，搞错记两个，喺即系最轻书面告诫或者一个缺点啊，会唔会两个？ 得。 跟住， 但我哋其实好犀利嘅，因为我哋惹怒咗中国13億人啊嘛，即系我哋两个人。 咁其实有赞有弹嘅啲评语，有即系支持我哋嗰边嘅就话，咁我哋都要检讨下点解香港人会咁唔中意我哋啦。净系嗰条留言都有2000多个 like， 哇， 系真系几夸张噶。不过踩即系攻击我哋嘅都好多啦，咁 攻击更加多啦， 但系就支持我哋嗰啲都有几千多个 like。 其实我觉得有样嘢好奇怪嘅。因为即系好似见咗 JY Pop 嗰间公司要道歉咧，即系讲翻啦，佢见咗 JY Pop 嗰间公司要道歉，就因为佢怕咗大陆嗰扎人，佢见到个网上面咁群情汹涌啊嘛，跟住然后咁系咪惊咗咯？咁惊咗咪点啊？咁系唯有即刻拱出嚟道歉咯，拱佢即系两条出翻嚟道歉啦。但系其实好老实咁讲，根本同啲大陆嗰啲大陆佬。成日喺个网嗰度嘴炮啊叻啫，咁佢哋成日都系咁样噶啦，又话咩我要哇我哋咩解放军又点样犀利啊，点样啲咩导弹打过去台湾，你哋一早啊死晒啊，又乜又物啊，咩你哋台湾而家仲可以存在系我哋中国俾嘅感恩你哋啊，咁样诸如此类嗰啲咁嘢。但其实讲真，喂人都知道系得个噏字啫嘛，使乜理佢哋啫，使乜道歉啫？ 系真系好蠢喎、啊，嗰间公司， 佢冇乜，佢啲公关真系麻麻地咯。你讲真，你嗰度我俾咗你十。 十幾萬大陸佬咁又點啫？得個噏字，你最後咪又係睇我哋成日都話唔落嚟香港噶啦，大陸佬。 唔通真係可以抵制到佢嗰個唔俾佢喺中國出 show 咩？ 唔係咯，根本冇 呢個可能性， 冇呢個可能性喎，廢喎！嗰班成日都話我哋大陸人咧應該咩？我哋 中國全世界，全世界都是渣咁樣啫。咁樣唔通真係咩？都唔使理佢哋嗰班啦、啊。 佢得個噏字啫嘛，淨係簡單啲，啱啱舉嗰個例，我哋聽過幾多次話佢哋唔落嚟要抵制我哋話。 好多啦，好多好多好多。 年年每一個節日，每一個黃金週，每一個 要抵制我哋，跟住我哋話好啊好啊，你快啲抵制我哋。 佢都話抵制，抵咗咁多年啦，都冇抵到過，一路都係仍然都係受到佢哋不停咁樣滋擾，不停咁樣拉住啲 gap 喺度碌嚟碌去。根本其實你有經驗，可能我哋有經驗，你對得多，你就會知道 佢哋唔好信佢哋講嘢啦，真係如果信佢哋嘅話，真係全世界都 信佢一成雙目，信佢一成雙目失明，即係根本就唔需要道歉。我覺得成件事 係根本就唔需要你嗰班人， 但係佢最後揀咗個道歉之後，佢就得罪咗勁多人咯。 係啊，好白痴嗰 個，佢係得罪咗佢當地嘅韓國人，得罪咗台灣人，同埋得罪埋香港人。同埋大陸人都係冇原諒佢嘅，所以佢最後都係其實佢 得罪曬三方， 佢四面都係輸曬嘅。咁但係呢間公司啦，咁跟住然後講緊話台灣嗰度都，我覺得都好犀利咯。佢哋係好團好團結。 佢哋好似話用一億嚟買斷嗰個咩合約啊嘛， 買斷佢個合約，叫佢翻返去台灣。 係咯，幾有骨氣啊！ 勁有骨氣咯。 人哋錢係咁用噶。 係你點樣冷靜啲啊？點解突然間冇得錢係咁樣用？ 咁錢係咁用噶嘛，即係攞嚟買翻尊嚴、人生其他有價值嘅嘢。 係錢就係攞嚟買翻尊嚴咯，錢唔係。係 咯，唔係為錢去撥咩？ 淨係 放棄尊嚴，係買翻自己尊嚴，錢買翻嚟嘅。 係咁，即係有錢就有尊嚴，咁又唔係咁樣講嘅。 咁我有錢，我係就係攞嚟買尊嚴，即係將尊嚴擺第一啊嘛。咁你錢算得係咩？ 應該咁講，係要將啲錢咧用喺一啲有價值有意義嘅地方，而呢一個就係有價值有意義嘅地方。講真，你香港有啲咩公司可以有咁嘅骨氣？冇嘅，講數咁耐，叫做好少少都係嗰啲咩 Coursera 嗰啲，即係起碼 講緊咩啊？我唔知道你講咩 咩啊？嗰啲公司啊，即係有骨氣嘅公司啊，香港 我完全唔知道有啲咁嘅事。 係啦，完全唔知道有啲咁嘅公司。你係因為香港啲公司都係冇骨氣，同埋香港人都係冇骨氣嘅，啲嚟講真 係。真系冇骨气， 完全系冇咯。讲真， 如果有骨气嘅话，香港唔会咁啦。 其实讲真，讲咗咁耐，你台湾人佢一话有啲咩事，佢唔系话全部啦咁样，但系起码好多人肯企出嚟，好似罗志祥咁，佢嗰个 Facebook page。佢一話佢自己係中國人，佢已經直線下降。 係啲台灣人已經自動 係自動噶嘛？如果係香港嚇，唔緊要啦，我聽歌啫，唔好搞到咁政治化啦，唔緊要啦。我哋 而家講緊俾歌你聽嗰條友可能會消失喎。 係啊， 嚇你可以唔理咩？ 咁香港人就係咁奇怪，成日都話咩唔好咁政治化，但其實。吓、啊！任何嘢都系政治化噶啦。 由你一出世嗰刻已经系政治化啦。讲、啊、你攞边一本户籍啊， 系咯、啊？你咩国籍啊？ 你攞咩福利啊？你住边间屋啊？全部都系政治啦、 啊。 你根本嚟唔到。 系啊，点解你唔系住喺中国第一人民医院，系住喺威尔斯亲王？咪就系政治啫嘛。根本全部嘅嘢 你离唔开，根本就、 啊。就算其实我觉得香港人最天真就系一样嘢，成日都话啊政治唔好大生活。喂，咁你哋有咁多办公室政治，你哋最中意就系喺度，你睇下嗰啲人喺度后边讲人坏话啊， 系啊系啊， 边个杯过边个啊，边个排斥边个啊，哎呀嗰个咁阿 Daisy 佢啊嗰日请食饭，2蚊都唔俾咁样，跟住然后唔找翻钱俾， 唔好埋佢，跟住又话你嗰啲新嚟嘅，你识路嘅就唔好埋佢哋啦， 系啊系啊系，哇佢哋成，哎呀佢哋唔系做嘢噶，佢哋你唔好黐咁多佢哋啊， 系啊系啊， 劲多呢啲 咁嘅政治又喺度搞， 系啊劲多呢啲，根本你哋。每一日都是在做緊呢啲嘢，但你當一去到個大政治嘅時候咧，你哋就個個都好似天真嬌咁樣啦，即係話：，我哋唔應該做呢啲咁嘅嘢嘅，我哋聽歌唔好政治化，我哋食飯唔好政治化，但其實。 我哋都系讲翻 Daisy 啦，咁样。 系，我哋都系讲翻 Daisy 啊，即系简单啲嚟讲，你讲细嘅，自己中意玩嘅政治就得， 人哋大嘅，你哋就話， 哎呀，絕對唔關我哋事㗎。 淨係講抵制王晶啊，抵制到而家都未抵制完，都未抵制到啊，唔係講笑。你依然個票房都係依然都有咁多，我仲見到有啲人話，哇，有周潤發同埋劉德華喎，一定要嚟睇喎咁樣。個問題唔係周潤發同劉德華啊嘛，個問題係王晶啊嘛。喂，嗰條咁嘅契弟，你有乜可？你有 乜講埋啲咁嘅嘢傷害啲後生一輩？ 你仲有乜可能支持佢先啦？即係你入去買去俾錢。就是等于支持咗佢讲呢啲咁嘅嘢，佢本身就係咁贱格嘅人，即係等于你支持咗一个咁贱格嘅人。係咪同埋讲真，香港人真係冇鬼用，我觉得讲咗咁耐抵制呢，冇一样嘢可以抵制到，王晶就抵制唔到啦。跟住然后嗰啲之前记唔记得咪有嗰啲咩建制派嘅商户名单嗰啲。 是 係呀係 呀，成 list 咗出嚟。 係呀，我都唔见有啲咩人去做啦。即系冇乜人去做，但其实我已经系做紧嘅咯。我一路都系拒绝食呢个大家乐啊、茶木啊，嗰一啲咁嘅连锁嗰啲快餐店啊。跟住，即系我希望咧，香港人咧，即系可以有骨气啲咯，同埋唔好净系识匿喺个网上面打嘴炮咯。即系人哋真系行动啊，人哋真系，即系人哋虽然个行动好少，佢讲紧话可能只不过系取消佢嗰个 Facebook 专业嗰个 like 啊。但其实人家都真的有做呢啲咁嘅嘢，你见到佢嗰啲咁嘅KTV 嗰啲咁嘅， 同埋人哋嗰、那个成效系见得几快嘅， 系梗系快， 好快嘅个成效。 你唔好理佢系点样做，但系人哋真系即刻做，立刻做，多快好散地做，日日做，年年做，同埋月月做咯。但系香港人，我觉得香港人就净系识喺度嘴炮，同埋最中意就系话人哋唔做咯。 是 同埋话喂，你做乜唔做咯？所以好似我而家咁，我话紧你哋做乜你哋唔做，但我真系做紧。但系好多人系净系自己又唔做，但系佢又话人哋唔做嘅，唔知点解。同埋我发觉 咧，可能想等你一齐等你做，跟住自己再睇下做唔做。 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，咁推己及人啊嘛，正所谓 是 系啊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嘛。咁同埋。我觉得香港越嚟越会走向咁样咯，你哋要有心理准备，今年会好刺激，我都觉得会刺激。 我都觉得会好刺激， 因为我已经每个礼拜，因为我临去泰国之前，我哋系未谂到题目嘅， 是。 跟住我话其实唔使咁简单啦，一定会有事发生， 一定会有嘅咁样， 一定会有事发生嘅。咁果然啦，应验咗我哋系。真係有事發生，總之係好大嘅事。同埋 台灣當選嗰個蔡英文，佢都喺度話咩？只要佢一日在任，佢唔會俾台灣嘅人因為咩任何國籍同埋種族嘅身份認同而受到壓迫。 壓迫同埋欺凌，好似 係。 係啊，就係咁樣。咁啊，唉，今日嘅時間過得快啦，咁啊差唔多啊，下個禮拜再見大家啦。嗯，拜拜。 拜拜。